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二十一集，白莲余孽。管家老李一听这话就急了，连忙道： 少爷，唐大人与我李家有大恩。 李林打断他： 老李，现在这个家到底是谁做主？是你还是我？ 老李何等忠心，听了这种话惶惶不安，连声道： 自然是少爷您呐。 既然是我，你就不要管了。虽然他是官，我们是民，可难道官就可以无法无天了？这里是京城，可不是什么穷乡僻壤，若不是他，父亲又怎么会变成杀人犯？ 唐范万万没有想到李林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，这李家少爷莫不是读书读傻了？李林，张氏虽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可也从小抚育你长大，不曾假借他人之手，这片慈母心肠，任谁见了都要感动。生恩养恩，岂有轻重之分？李曼虽然是你的父亲，可他同样也是杀了你母亲的凶手。你心情矛盾，左右为难，我可以理解。但如果你因此就是非不分，那寒窗苦读那么多年，又有何用？李林梗着脖子道： 谁不知道那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儿子，才会对我好的？ 唐范目光转冷，摇摇头：看来你那些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我真为你那九泉之下的嫡母不值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唐大人离开吧。我知道你是顺天府推官，不过满京城都是官，你这六品的推官还真不算回事。阿东是李家的奴婢，要怎么处置自然要由我来决定，我说不卖就是不卖。 这李林也是个奇怪的人，说他读书读傻了，不通俗物吧，说话有时候又挺一语中的的。他还真说对了，唐范这种品级的官员在京城也确实算不上什么，而且他一个推官也管不到人家李家要买奴婢的事情上去。如果他今天强行将阿东带走，李林要是闹僵上去，虽然唐范未必会如何，但是免不了被御史弹劾一个与民争弊，对名声也会有影响。但要说李林聪明，从他刚才那一番嫡母对他好是别有居心的论调，唐范立马就对他的观感一落千丈。不管李曼跟张氏之间有什么恩怨情仇，那是长辈们的事情，作为晚辈，李林会有矛盾痛苦的心情是正常的，但他却宁可无视张氏对自己的付出，一味地袒护生父。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孝道的一种，不过就算是孝也是愚孝。做人并非一定要刚正无私，但起码要恩怨分明，如果好坏不分，那这个人也不会有太大前程的。唐范点点头：阿东是你家的人，自然由你处置，这是应当的。说吧，他也懒得再看李林一眼，直接就转身离开。等唐范出了李家大门，身后老李匆匆追上来，气喘吁吁道： 唐大人，少爷还小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他一般见识，小的给您赔罪了。 他不小了，想我十五岁时已经中了举，又送长姐出嫁，足以撑起一个家了。唐范见老李惶惶然，又道：不过你放心便是，就是冲着你家太太的面子，我也不会对她怎么样的，但是你家少爷这样下去只会害了他自己。唐范从李家离开， 直接就回到顺天府，见自己的副手简叫杜江正坐在他的职房内，便笑道：哈，小杜今日得闲了。杜江听了他的调笑，却并没有跟着笑起来，反倒一脸严肃： 大人，陈氏不见了。 唐范拿起茶中的手一顿：怎么回事？ 李曼入狱之后，他就被李家的人赶了出去，然后就找了一间客栈落脚。我听了您的指示，就二人在客栈外盯着，谁知道昨天一天都未见陈氏外出，衙门的人就去问客栈掌柜，掌柜说陈氏昨日就退房了，并没有说要去哪里。 李曼杀妻虽然有凭有据，有前因有后果，从头到尾看似跟陈氏没什么关系，但唐范总觉得这美貌妇人肯定在其中也没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又见他从头到尾低调异常，既没有因为李曼入狱而害怕，也没有因为被赶出李家而惶恐，表现得太过镇定，反倒不同寻常，便让人去盯着那个陈氏，却没想到居然还让对方给溜了。你让人去他住过的那间房里搜查过没有？杜江点点头，他做事细致谨慎，这些事情本不用唐范吩咐。 查过了，也没什么异常的，陈氏随身的行李本来就少，后来我又亲自去了一遍，结果在墙角边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很小的标记，痕迹好像是新刻上去的，约莫有两个指节那么高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陈氏有关。 唐范被挑起了好奇心，长什么模样？杜江拿来纸张，凭着记忆在上面把标记的大致模样画了出来。唐范一见之下就脱口而出：白莲教。杜江也是悚然一惊： 什么？难道那个妇人还与邪教妖徒有关？这不就是一桩普通的杀妻案吗？ 唐范面色也渐渐凝重起来：我原本也只是觉得这妇人有些可疑，所以才会让你去盯着她，谁知道还牵扯出这么一个事情来。 这下可有些难办了，她既是与白莲教有关，却又待在李曼身边，甘为妾室，想必没少怂恿她去杀妻，也不知道有何目的。 唐范苦笑，这下好了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那头汪直的白玉骏马还没有下落，这边李家的事情又跟白莲教有关，麻烦事儿都一起上门了。他想了想：这样吧，你继续让人寻找陈氏的下落。那客房房间已经有人进去过，现在打草惊蛇，估计就算跟白莲教有关，他们也不会再出现了。不过，你还是派人盯着，以免有什么遗漏。再去和潘大人禀报一下，我这就去找北镇府司的人，跟他们知会一声。锦衣卫之前就曾追查过白莲教的事情，说不定他们会有什么头绪。说到这里，唐范又想起之前他半夜被人掐脖子的事情，对方故意在他面前装神弄鬼，事后也证明了与白莲教有关。看来，自从李子龙的事情之后，白莲教余孽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京城，只不过游民转暗，潜藏起来罢了。两三年前，妖道李子龙暗中结交宫内宦官，差点把皇宫都翻了天，连皇帝差点也被放倒。也就是在那次事件中，皇帝觉得锦衣卫和东厂很无用，汪直则利用皇帝这种心理趁势而起，短短十日就爬到高位。自那之后，锦衣卫才警醒起来，将京城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期间没少与白莲教徒发生冲突，折损了不少人手，这才将白莲教的气焰压了下去。谁知道时隔两三年，白莲教一直没有被彻底铲除，稍微遇到一点机会就能春风吹又生。不过白莲教既然能够从宋朝一直延续下来，又经历过宋末的混乱，元朝的黑暗， 元末的乱局，直到今天，如此历史悠久、存在数百年的邪教组织，肯定也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方法。锦衣卫想要在短短两年内就将他们彻底剿灭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唐范交代完杜江，就先去了北镇抚司。很不巧，薛灵不在，在北镇抚司当值的也不是唐范认识的熟面孔。唐范询问了几句，见他们不肯透露，便也不勉强，转身就欲离开，却听见身后传来熟悉而冷淡的声音： 你找老薛做甚？ 唐范回过头： 广川兄，你回来了。 随州还是那一副八风不动的冰块脸，不过他见了唐范脸上毫不作为的喜色，眼中随之流露出一点笑意，点点头： 你找老薛？ 本来是想找你的，前几天来过一趟了，那会儿老薛说你出外差去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快便回来了。若是你方便的话，正巧有些事要跟你说。 你拜托老薛的事情我也听说了。 他顿了顿，脸微微一侧，示意自己身后的人： 以后若是我和老薛都不在，你可以找庞琦。 庞琦也是一身锦衣卫的打扮，不过看上去官职要比薛灵还略低一些，人也比老薛年轻，一张娃娃脸的面孔，逢人就笑，很是温和无害。不过唐范却不敢因此就小看他，能够在北镇抚司任职，看遍诸侯刑狱都面不改色，那一定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。行走在外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往往长得越是无害的人，很可能越是厉害的角色。唐范朝对方点头致意，并自我介绍： 唐范唐润清，顺天府推官。那日你跟着广川兄去回春堂查案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 能够直接以字相称，又听了随州那句以后有事可以找庞琦，庞琦就是再傻也知道这个人跟自家上司关系很好，不能得罪，便连忙也拱手见礼： 唐大人太客气了，以后有事吩咐一声就好。 随州却没什么耐心再听两人说什么没有营养的场面话，直接就打断他们： 见贤，你有事先去忙。 庞琦应声离去，随州二人则离开北镇抚司，往外漫步而走。 你上次拜托老薛查那尊白玉骏马的下落，已经查到了。 在哪里？ 就在东厂厂工尚明家中。 唐范面色古怪，没有说话。 那尊白玉骏马本来就是尚明花高价从英国公手中买下来的，当时汪直也想要，不过没能抢过尚明，所以那东西跟他没什么关系。 潘大人这下可要为难了。只不过汪直为何好端端的要如此作弄他？ 知道了白玉骏马的下落也没用，顺天府难道还能跑去找尚明要？别说这东西本来就是尚明的，就算不是，以潘冰的面子，难道去要了尚明就会给？换个角度说，汪直难道会不知道那东西在尚明那里，可他还让顺天府去找，这不摆明了想作弄为难潘冰吗？难道汪直真的就像外界传闻的那样跋扈任性随心所欲？随州想了想： 汪直跟尚明一向不和，可能只是想恶心一下尚明而已。 唐范摊手： 但是毫不相干的潘大人却因此被拖下水， 那你们要如何应对？ 唐范摇摇头： 我回去将这个消息告诉潘大人再说吧。对了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 唐范将李曼杀妻与陈氏失踪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，又提到那个白莲教印记。随州颔首： 白莲余孽死灰复燃，只会暗中捣鬼， 我会让人留意的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有随州的这一句话，唐范就知道他一定会用心去做，而自己也就产生一种重任被托付出去的放心。兴许是有些人办事靠谱，天生就能让人放心，而随州就是这样的人。那就拜托你了，原本你从外地回来，我是该与你坐下来畅聊的，不过白玉骏马的事情潘大人一直很上心，我得先回去告诉他一声，不如咱们改天再约。随州嗯了一声，冷场片刻，忽然问， 你今日几时回家？ 若是无事的话，便与寻常时间一样下崖归家。怎么了？ 那今夜我去找你。 唐范下意识应好，回头想想又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。到底有哪里不对呢？聪明绝顶的唐大人在回去的路上苦思冥想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。且不提潘冰得知白玉骏马的消息之后是多么纠结，没了阿东过来送点心，唐范散职之后都先在外头解决了晚饭问题，然后再回家。不过想想今天白天随州说过要来，唐大人就又拐到街边杂食铺里买了点卤味，在旁边酒铺里买了一小坛黄酒带回去。兜了一圈远路，等他慢悠悠地回到家，发现门口已经站了个人，可不正是随百户？唐范连忙加快脚步朝他走过去，脸上露出歉意的笑容。早知道你这么早过来，我就先回家了，免得你在门口哭站。 无妨。 唐范发现他手里也提着一些吃的。 我家离你这里远，今夜索性在你这里住下，你不介意吧？ 不介意不介意，明日休沐，正可秉烛夜谈。两人将东西放下，唐范去拿杯子倒酒，随州则将包着吃食的纸袋一一解开。唐范买的是卤猪耳朵和猪舌，鲜香可口，最是下酒。随州买的则是花椒脆肠、酥炸豆腐、盐子花生和凉拌黄瓜。 嗨，来了就来了，何必还带东西来？你我这么熟，下次勿要破费了。 唐大人一边假惺惺地说着场面话，一边夹起酥炸豆腐咬了一口。豆腐外皮炸得酥脆，但咬下去之后，里头却是白白的，如同豆腐花一样，软得像是快要从里头流出来，豆香四溢。 你这酥炸豆腐是在哪里买的？怎么这般好吃？ 随州言简意赅。 家里有些食材。 你会烧饭？ 唐大人万分震惊。随州难得嘴角往上一勾，没有言语。几个呼吸过去，唐范还沉浸在震惊的情绪里。 广川兄，你竟然会烧饭啊！真是。 他真是了半天，也没真是出个所以然来。外头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 真是太厉害了。 唐大人长舒口气，将感叹补充完毕，然后才起身去开门。外面站着阿东，他没等唐范开口就急急道， 唐大人救救我。 小姑娘要跪下，唐范拦住她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阿东哭丧着脸， 阿春姐姐告诉我说，少爷让人明日去找人牙子过来，要将我贩卖了。 唐范吃了一惊， 只卖你一个？ 阿东点点头， 前些日子已经卖了一批了，管家爷爷知道我想来您这儿，原本也是没什么意见的，谁知道今日他们忽然改变了主意，说要将我卖掉。 为了将事情说清楚，他咬牙忍着眼泪，但说到后边 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。 唐大人怎么办？您去跟管家爷爷说好不好？我不想被卖掉。